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想问问各位，当看到别人撤回，你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或许你已经看到了，但是还要装作没看见的呆萌样子，或者你在想啊，你刚才想说什么？其实我并不介意，没事你说吧。你发了什么？你到底发了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特大的新闻，总觉得你背着我偷偷的说了什么，总觉得被撤回的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总觉得你撤回的那条信息里包含着你对我的深情告白。每次聊天的时候都要像一个狗仔一样死死的紧盯着屏幕上的对方正在输入。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喜欢秒撤的 bad boy。 其实你 时间都会眠，没有谁和谁在一起，就算说了太多你也不会相信，让我再说一遍。 想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撤回呢？我觉得必定是属于强迫症的，对吧？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经常碰见他撤回，但这个时候你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他还会再发送一次。你问他为什么，他会回答你，哦，刚才那句话我写错了一个字。这个错字呢，有的时候真的会精确到是用白勺的还是土也的还是双立人的地步，我真的有点自愧不如。还有的人说，喜欢撤回的人可能是心智有些年轻吧。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撤回的现象普遍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你的父辈、你的母辈使用过这么一个功能。有人会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有着撤回的选项，但事实却是，即便他们知道有撤回的功能，也从来不会使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们活了大半辈子，知道言语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在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更没有所谓的撤回。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说了就是说了，做了就是做了，即便是后悔，也只能默默承担。在成熟长者的世界观当中，说话的成本是极高的。 最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去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别问星期几，去跳你最爱跳的舞，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高兴，就这样吧，不再模糊，让别人看清楚你的态度，就这样吧，解开束缚，那答案就在不远处，不一定每件事都要一个 解释，不一定天堂里住着一位天使，不一定要大哭才能诉说心事，不一定小心翼翼就 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你喜欢撤回吗？你有没有想过撤回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喜欢撤回的人往往会让人没有权威感。我朋友公司刚来一个领导，暂且叫他 A， 经常会在公司的群里聊天，他总是喜欢撤回消息。我朋友每天都跟我吐槽，他说这都什么上司啊，一点都不靠谱。试想一下，你的老板每天说三句话都要撤回一句话，你还继续跟着他干嘛？他如果连打字都说什么都思考不清楚，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同样是嘴巴不靠谱的。事实也是如此。一次他赴约了一个大客户的单子，因为车位满了，他打算就在酒店外边的路边停靠一会儿，结果刚上电梯没多久就被一个电话喊了下来，因为他的车妨碍了别人倒车，所以被要求换一个车位。结果呢，这位 A 领导因为被耽误了时间，一脸不快的就走到饭桌上，跟大客户轻描淡写的就道明了迟到的理由，说一个开宝马X3的就那么嚣张了。其实路人的车子就是宝马X3，这句话刚刚说出口，大客户的笑脸立马就尴尬了几分，原来他也是开着一辆宝马X3。估计那位 A 领导自己也察觉到说错话了，当下陪笑着掩饰过去。可是现实生活有撤回功能吗？意料之中的，这桩生意并没有谈成， A 领导也在两个月之后励志了。 一直在酝酿

我们不喜欢在人际关系被推来推去，讨厌一会儿亲密一会儿疏远，也会猜想到底有什么话是你翻来覆去发了又撤回如此纠结的呢？如果你怕别人截图，就不要把心虚的话发出来。如果你后悔许过的诺言，那么你就不要妄开尊口。如果你害怕我会泄露你的秘密，那就不要把我当成亲密的树洞。 反反复复，你也从不想。

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微信里的撤回的功能。如今我们说话的成本已经很低很低了，几千年流行的一句话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现在科技进步，长按一下就追回来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可是当微信有了撤回的功能，我们似乎变得可以为所欲为。 城市享受着秋天的荒凉，我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享受着一切。我想把这一切讲给他听，让他知道没有爱人的秋天有多冷。在喧闹的街头，不知休止地接着橘黄色的路灯，却看不清他们的模样。曾经我也这样肆无忌惮地吻着你，可如今我却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北方以北的城市，思念着你给的忧伤，而忘记了你曾给我的快乐。我在北方以北的城市，厌倦着你给的忧伤，而享受着你给我现在的孤独。 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

185-0103-0708。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说到了微信的撤回，我想起前段时间我们部门要组织一次活动，得找人策划一下。新来的同事小童看没有人举手，就主动承担下来。周一一早，小童甩手发到微信群里，求指教，大家再提提意见，大家纷纷发言。然而此时他却突然来私信我说，莫姐，我的策划写得真的很烂吗？我诧异，问他为什么要这么问，顺便打开文档看了一眼，觉得还可以，思路清晰，而且叙述详细，考虑周全，可以看出他是花了心思的。他略带委屈地说，因为小陈说策划能写得这么啰嗦真是少见。我一看才发现小陈第三个发言，但显示的是某某某撤回了一条消息，随后跟着一个鼓掌的表情，但还是被小童看见了。他说因为老板催得急，这是他苦熬了两天两夜，整个周末都没有出门的战果。我仔细看了一遍小童的策划书，做了比较中肯的评价，总体还不错，想法独特，考虑周全，但就是一些语言描述不太清楚，有些有点啰嗦，但是瑕不掩瑜，问题不大，还鼓励他以后多改正，不断进步就好。他突然就对小陈这一针见血的能力心生敬畏，但这样遮遮掩掩的表达却始终解不开在心里对小陈产生的疙瘩。虽然你把消息撤回了，但我知道你撤回的消息是你的第一反应，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不怪你，但我建议你隐隐藏藏，不敢袒露心扉的狭隘和胆怯，像个小偷，蹑手蹑脚。 中我似小熊，本应博得到你欢心。我眼中你很友善，以温暖的四肢抱紧。你暗中个性凶残，将盔甲束缚我的身，讨好我，为抽取养分，浓关系永永远远被软禁。无情地吸取血汗，谁牺牲给予你保温？柔情被吸干以后，谁关心伤势比较深？回头只怪仰慕初猎人，望清楚我温存你凶狠。知否你不仁，我不忍，能得到你的营养品，而谁人又会有罪恶感？伤口再不停发滚，同情而没有眼泪，有否内疚感？为求无病痛，你便挖取我心，从未留低秘密。人类求生很阴暗，你自身钢铁森林，这生太多当你忠心。我自身远郊野外，我的痛都要一个人。你觉得你要生存，总需要扼杀我天真。捆绑我便抽干养分，谁伸手偶尔破我亦发震。 在身体缺陷，逃不出支配我掌心。而人类天生最大，才不惜一切的杀生。成全都市割掉我树林，望清楚我温顺你凶狠。知否你不仁我不忍，能得到你的营养品，而谁人也会有罪恶感。用伤口再不停发滚，同情而没有眼泪有否内疚感，为求无病痛你便挖取我心，从未留低悲。 来看看大家都在聊着什么吧。春天的浮萍他说，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我都会想起心里的他，明明打了想你的字发出去之后我又撤回，这就是一种涩涩的爱，有点苦诶。梅花鹿留言说，说的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有些人就是字字计较，没办法，只是撤回。不过啊，听了小莫你的话我好像明白一点点，是吧，熟人才不会在乎那一点小错误呢。其实呢，说到撤回这事儿哈，撤回的信息回想起来更多的是遗憾和后悔，可遗憾毕竟是短暂的，生活还在继续，沿途我们总会不经意之间留下惊喜，这个时候再回头来看，那个时候的撤回更是一种重生和解脱吧，因为撤回才会有今天的心情去享受今天的阳光，不是吗？ 我一个朋友，三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记录着自己的生活，总是一个人过着，没事就听一听安静的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总是喝多了酒，有时候他会想起那些远在远方的老朋友，也经常想起那些曾经的爱情和他一起牵过的手，他不会像大部分的男人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在每个灿烂的星空下，他总说，嘿，抬头。这个朋友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一样奋不顾身的为了爱情和自由，他总是抽着烟向别人诉说他失败的婚姻和那些值得让他骄傲的曾经和过去，热爱现在这样的生活，不会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愿我在四十岁的年纪也能像他一样牛逼，有时候他会

I could reach the things to you and know just what to do. One thing I will do to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太阳留言给我说，你喜欢我的时候，我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没有勇气和你站在一起，但我想要放手一搏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原地等待了。人生没有办法后悔，可每个人心底都有遗憾。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这回当初因为害怕被你拒绝，害怕被人嘲笑，含着苦涩笑着说的那句，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只是我再也没有这些话的资格与机会了。再见，那年的你，和喜欢那个少年的我。Ethan 他说，那天我想跟他告白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被他删除了。最怕的不是他的拒绝，怕的是他根本没把你当朋友。小莫，我是不是好可怜？我连撤回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说呢，每一次撤回的信息都隐含了每个人无论是对一段感情还是一些经历快要崩溃的总结。成长就是这样的，一边流泪一边奔跑，所有那些不开心的委屈的都会在以后成为彼此最珍贵的回忆。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衫昂贵，却输给了廉价香水。他先有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连基因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大家聊了关于撤回这个功能，我是从来不会用这个功能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人活着其实是在不停地找平衡。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要承担的痛苦，如果比你喜欢他的冲动小，无论多少人说你都不肯罢休。而同样的，你对一个人的失望压过了你对他的执着，就算所有人都劝你坚持，你也会不回头的就走。只不过这权衡的过程太长，判断的标准太模糊自我，而放手的那一瞬间太难过了。起初别人问我你最怕什么，我说我最怕遗憾，所以我什么事儿都要说出口。喜欢一个人要说出口，不开心了也要说出口，有问题也要说出口。因为我害怕就是那种明明相爱的人因为一点误会和自尊会沦为陌生人。不过后来我不怕遗憾了，因为有些遗憾会发生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爱你，所以我最怕的其实是你真的不爱我。后来之所以不想撤回什么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其实是因为我知道你真的没那么爱我。

最好的安排。 桃子是我一个表妹，那天到家做客，大家一起聊着天，听到手机震动，桃子立马打开手机，看到了一条消息，上面写的是，要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才不能生育，谁会娶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呢？妈，你就别生气了。突然，桃子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像极了满受委屈的小孩，正准备去问清楚，清风明月撤回了一条消息，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对方正是桃子的未婚夫。桃子和俊辉都订婚一年多了，孩子的事情一直是他们的死穴，但是谁也不提，因为桃子不能生育，全是拜俊辉所赐。两人相恋六年就订婚了，感情一直不错。订婚之后，桃子有了孩子，全家欢天喜地，却不料桃子发现俊辉在外面跟一个年轻的女孩悠然，经常暧昧，两个人大吵，桃子被俊辉推下楼梯，孩子没了。好在事情没有进一步的恶劣，桃子就原谅了他，但是这一次却导致原本一向体弱的桃子很难再怀孕了，再孕几率是5%。为此，俊辉当着桃子父母的面保证，无论以后会不会有孩子，都会照顾他，守着他一辈子。可是这一条被撤回的信息，却彻底的将曾经的誓言变成了恶狠狠的谎言。原来因为前两天婆媳俩吵架，婆婆带着行李直接回了老家，这些话是自己的未婚夫要发给准婆婆的，却错发给了她。她冷冷地看着屏幕良久，红红的眼眶里的泪珠终于止不住掉了下来。她不知道这个说要守护自己一生的老公还在背后说了自己什么。原来没有孩子一直是她的敏感神经，她不是不介意，她只是假装在她面前装作不介意而已。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将就，只是碍于自己的这个好男人的形象一直在忍。两个月之后，我听说他们解除了婚约。微信的功能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两分钟撤回信息的权利，允许我们可以反悔，给了我们吃后悔药的机会，但却没有给我们抹去记忆的功能和修复心灵的功能。撤回的消息却挽救不了破裂的感情。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但面对最亲近的人，我希望自己是那个你可以分享秘密的对象，而不是你千方百计掩藏的对象。如果了解你的内心真实的想法，要通过撤回手抖发错的消息，只会让我觉得更加心寒。

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吧，人们发一条朋友圈，发一条简单的讯息表情，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发了删除，发了撤回，不免让人怀疑微信存在的意义，难道就只是帮助人们戴上面具的冰冷冷的一个通讯的工具吗？还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的生活伴侣呢？我希望是后者。也但愿今后你我之间简简单单，真情相伴，见你和不见你一样坦诚，说出的和藏在心底的，对你都是敞开的秘密，无需撤回，无需遮掩。这就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莫，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自然做个真我，在笑声里懂。